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在来到海神岛之前，为了小五的复活，唐三一直都将尸首烈阳蛇内丹看得比自己生命还重要。可是经过了海神第一考之后，他却发现了一个秘密，另一种帮助小五魂体合一的方法，绝对要比使用尸首烈阳蛇的内丹可靠得多。这个方法是唐三带着小五一起突破海神第一考试发现的。当时小五的灵魂回归本体后，唐三因为身体的缘故，自己已经无法将全部压力抵挡，有一部分就落在了小五身上。那时候通过魂环魂骨与小五灵魂之间的联系，唐三发现小五本体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变化。那庞大的压力将他的灵魂牢牢地压制在体内，甚至有切断与唐三之间联系的迹象。在当时那种情况下，无疑是十分危险的。一旦切断灵魂联系，小五就要魂飞魄散，因为他的灵魂是与给了唐三的魂环魂骨连接在一起的。但是如果魂环魂骨回归小五本体之后，再通过这种压力进行融合呢？这是当时唐三心中出现的一个疑问。带着这个疑问，他仔细地研究了很久，也没能肯定自己的猜测。直到第二考开始后，一次无意中与小白的交流，才令唐三豁然贯通。由于同为十万年魂兽，唐三在一次战后向小白仔细了解了关于小五复活的可能方式。而令他吃惊的是，小白给出的复活条件和大明二明截然不同。他说的只有一句话，只要你舍得，当你拥有九个魂环的时候，通过海神之光反灌自己的魂技给他，复活几率100%。唐三赶忙把当初大明和二明说的方式给说了出来，小白听后嗤之以鼻，也看过了唐三拿出的尸首烈阳蛇内丹，直接告诉唐三，如果他是用尸首烈阳蛇内丹帮助小五魂体合一的话，小五必死无疑。没错，上古灵兽的内丹确实能够帮助小五魂体合一，但也要看是什么属性。尸首烈阳蛇内丹的属性太过暴力，而处于合体过程中的小五灵魂是极为虚弱的，那时候没有人能够帮助他，除非他的灵魂能够顶住尸首烈阳蛇内丹能量的洗礼，否则必然魂飞魄散。听了这话，当时就吓得唐三出了一身冷汗，赶忙向小白讨教，并将自己在第一考试发现的情况说了。小白告诉唐三，海神大人的能力是无限大的，保护海神岛的海神之光只不过是一种模仿海神大人能力的护照而已，并非真的海神之光。那种压力确实有可能促成小五的灵魂与本体融合，但绝对不稳定。而且现在唐三与小五也无法感受到那种压力了。而他所说的海神之光乃是真正的海神之光，只有海神才能具有的光辉，也就是那天自己要杀唐三时，唐三额头上黄金三叉戟烙印中散发出的光芒。在这种光芒的作用下，温和的海神之力就能够帮助小五轻松地完成融合过程。当唐三问及小白如何能再次唤醒海神之光的时候，小白无语地看着他，告诉他在整座海神岛上只有一个人能够施展出真正的海神之光，不是大供奉海神斗罗波塞西，而就是唐三本人。至于什么时候能够发出，那就要看唐三的海神亲和度什么时候能够提升到30%以上了。当小白说到最后的时候，唐三额头上的三叉戟烙印又一次亮了起来，这次还没等小白反应过来，就直接被一道金光抽回了海里。显然那烙印中蕴含的能量是在怪他多嘴了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唐三第一次对自己获得那 5% 的海神亲和力充满了期待，也对小白极为感激。而尸首烈阳蛇内丹自然也就不需要再留给小五了。物尽其用，唐三自然不会吝啬，直接成就了马红俊这第七魂环的修炼。用力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，唐三全身骨骼一阵噼啪作响，惊醒了正在为他们护法的众人。宁荣荣跳到唐三面前， 三哥你醒了，感觉如何？好点了没有？ 放心吧，我没事了，胖子的情况看上去还算稳定， 你们继续守护着他。小白，我到环形海里洗一下，你就先别攻击我了吧。 嗯，知道了。 这就是人类中的情谊吗？原来人类也并不只是自私的。 小白看着他狼狈的样子点了点头，眼底流露出一丝奇异的光芒。身为十万年魂兽，岸边发生的事儿他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尤其是在胖子服用下十首烈阳蛇内丹后，身上爆发出的那种连他也会感觉到恐惧的气息，更是令他心生警惕，所以他才先后几次赶来看看。唐三为胖子护法，不惜承受凤凰火焰烘烤的情形，他完全看在眼中。唐三彻底地清理了一下自己的身体，换上了一身干爽的衣服。除了头发和眉毛又要重新生长一段时间之外，他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。不过这时候谁也没有修炼的心思，大家都在期待着马红俊的突破。除了小五之外，马红俊是最后一个到达70级魂力的。众人并不是期待着他能够获得强大的实力，而是期待他能够平安地完成吸收魂环的过程。这一等就是整整三天的功夫，众人轮流修炼魂力，轮流守候。看着修炼状态中的马红俊，震撼最大的就要数白沉香了。三天的时间过去，胖子的外表已经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，全身上下的肥肉都已经消失了，宽大的衣服下面隐约能够感受到他那坚实的肌肉。随着脸上肥肉的消失，他那紧闭的双眼似乎也不是那么小了，一切看上去都协调了很多。虽然论长相他不可能和唐三、奥斯卡、戴沐白他们相比，但此时看去，相貌中上的他加上凤凰武魂赋予的特殊气质，竟然很有吸引力。三天后夜幕降临，正在众人准备用奥斯卡的大香肠来充饥时，突然间一丝奇异的感觉同时出现在在场每个人心中。众人的目光几乎是一瞬间就聚集在了马红俊身上，原本已经消失在马红俊皮肤表面的橘红色火焰再次出现，晶莹中带着一些红色血丝的身子略微颤抖了一下，下一刻马红俊整个人已经完全被火焰所包覆，冲天而起的凤凰火焰眨眼间已经密布于天空之中，庞大的火焰冲天而起，嘹亮的凤鸣声也随之爆发开来，绚丽的凤凰火焰划破夜空，几乎照亮了整座海神山。伴随着升腾，火焰渐渐退去，露出了一个巨大的身影，一只火红色的大鸟翱翔于半空之中，绚丽的火红色尾羽，完美的体态，无不彰显着它鸟中之王的威仪。最为奇特的是，这只巨大的火凤凰竟然有七个头。按说一个生物拥有七个头看上去一定是很恐怖的，可眼前这火凤凰的七个头看上去却出奇的和谐，顾盼生姿。唐三用力地挥动了一下自己的拳头， 成功了。 胖子的实力已然追上了我，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我了。翱翔于天际的他真正拥有了超级武魂。 呼的一声水响，小白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来到了岸边，有些惊惧地看着空中的七首火凤凰，眼中流露出了惊疑不定的神色。并不是说他惧怕化身为火凤凰的马红俊，而是因为火凤凰的气息几乎是所有虫蛇类和鱼类的克星。胖子刚刚完成了融合，那一瞬间爆发出的最原始的凤凰之力，足以令任何天生被压制的生物都产生出恐惧的感觉。小白知道，接下来再抵挡这些来自陆地上人类的冲击时，就会艰难得多了。半年时间过去，他是亲眼看着史莱克七怪那恐怖的成长速度的。坦白来说，他内心之中有些嫉妒。人乃是万物之灵，修炼的速度乃是其他生物都无法媲美的。 短短半年的时间，他们却已经做出了如此巨大的突破。现在抵挡他们的冲击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了，在不能使用自己强大杀伤力攻击的情况下，想要阻止这些家伙，不但要依靠自己的领域技能，而且也需要环形海中其他的海魂兽进行配合才行，只有这样才能把他们一一轰回海面。 而在之前他们每天的冲击中，这个胖子从未参与过。此时又多了一个不逊色于戴沐白的生力军出现，想要继续阻拦他们，自己恐怕就要全力以赴才行了。哼，他们真不愧是海神大人选择的人啊。 凤鸣九天之声渐渐收歇，胖子围绕着海神山盘旋一周，这才缓缓下降，朝着岸边而来。七首火凤凰之身尚未落下，强烈的热流已经烘烤的地面开始发烫。幸好胖子在真正落下前收敛了自己的魂力，这才没有产生出攻击的效果。巨大的凤凰双翼收敛，胖子脚踏实地的同时也重新变回了人类。这一次他并没有像得到第六魂环时那样出丑赤身裸体，虽然现在解除了武魂真身，可是全身上下却还是笼罩着一层火红色的羽毛，遮挡住了自己的皮肤和重要位置。此时的马红俊看上去是一名身材匀称的青年，一头火红色短发呈墨西干式上束，再加上那晶亮的火红色羽毛映衬，整个人看起来极为精神，还带着几分高贵逼人的感觉，哪怕只是站在那里也会给人一种无形的压力。马红俊释放着火红色光芒的双眼中充斥着不敢相信的光芒，先是看看自己的双手，再看看他那明显瘦下来的标准身材，甚至还拍了拍自己胸前的肌肉，呆呆地站在那里，一时间说不出话，身上的火焰也在此时徐徐熄灭。 胖子，看什么呢？虽然比不上哥，但不得不承认你比以前帅了不少啊。 我真的瘦了，我真的瘦了。苍天啊，大地啊，我这不是在做梦吗？ 白沉香看着他那样子不禁一阵无语，这家伙瘦是瘦下来了，可是性格还是和以前一样丝毫未变。看着马红俊，唐三眼中也流露出兴奋的光芒。 胖子成功了，也终于步入了魂圣境界。这一年多来，胖子的努力得到了最好的回报，十首烈阳蛇也找到了他最适合的归宿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